你的常先生，声音的声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第一小时带给朋友们这样的一种非常这个纯享的全能的带有浓浓的一种独特风情的音乐元素，它的名字叫做 Jazz。 而且呢，爵士音乐当中，我们今天它的爵士音乐的风格会有单独的一个门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Funky Jazz。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去来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关于 Funky Jazz 你能够听到的这十来首好歌大致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觉。开场音乐作品Surly。 而当然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伴随这样的一个阴雨的天气，朋友们在外面出行的话呢，首先还是要注意好自己一个出行的安全哈，要备好雨具，看好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啊，毕竟各个区呢还是有相关的天气的预警情况的，各位朋友们也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啊。当然了，我们要关注天气同时呢，也来看一看在这个各大的这样一个影视的颁奖礼呀、还包括像是威尼斯电影节啊，下面的一些个非常非常精美的能够博眼球的图片是什么样子的，跟朋友们描述一下。那其中呢，有这样的一位非常非常我们觉得演技高超，而且呢他的整个的五官呈现很高级的 Rebecca Ferguson 啊，就是我们的黎贝卡佛格森。他呢主演过很多电影，那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碟中谍五、碟中谍六、异星觉醒，还有雪人，那更加著名的一部就是马戏之王 The Greatest Showman。 在其中呢，在休伊杰克曼的带领之下，走遍各种各样的表演场地，唱起那首 Never Enough 的时候，哇哦，整个人的高级感就来了啊。而这回他也是亮相了电影沙丘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全球首映礼红毯之上啊，他这样的一身巨大粉色花朵形状的礼服在胸前呈现一个绽放的感觉， A blooming flower， 哇哦，太美了，这国色天香牡丹便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在 Funky Jazz 的音乐当中，我们来去感受一下这极致的精美。很多人会说，哇，为什么女装会有这么多花样，那男装呢？男装也可以感受一下高定嘛，对不对？ Bespoke 这种定制的感觉，做一身西装，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哈。在生活当中，难免呢会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方说呢，参加朋友的婚礼啦，啊等等的时候，我觉得呢，出于对对方的尊重来讲，自己的着装一定要关注一下啊，不能够让自己觉得啊，好像人家的活动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了。着装方面啊，这个叫什么？叫 dress code， 对不对？还是应该有所关注的。对于美的追求，我们应该时刻放在心上。 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18分，耳边这样的音乐作品呢，来自我们的 The Gamble Brothers 带给我们的 Gamble Sturt 啊，以及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Potato 带给我们的一首 Oh So Scratch Zara Sosa 啊，可以说呢，像这样的音乐作品，我们能够听到非常非常浓浓的异域风情的味道哈、啊，而且呢，这里边有很明显的一种节奏的行进感，鼓声加上非常。低沉带有明显的 bassline Jazz Funk 应该说是像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作为典型代表再不为过了。刚刚我们跟朋友们提到过了关于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面的红毯的情况，真的是有很多的美丽动人之处啊。那么另外来讲呢，最近还有不少的佳人丽人演员们，他们也在这个沙丘电影电影沙丘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美丽的展示。比方说 Zendaya， 她呢就是身着一身大地色的长裙，垂感非常的好啊，单侧的开气儿加上一个 V 领，她的一颦一笑都能够给到我们一种特别具有亲和力的态度和样子啊，非常迷人。当然了，我们稍后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更多关于在电影节的红毯上面能够发生的一些个大小事，还有那些我们会发现的一些美丽动人的小巧思，在音乐里边找寻一下美的足迹。12点19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只为你带节奏。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光临。 Esto es pa' mi gente de Washington D.C. y pa' todo el mundo, pero pa' todo el mundo entero, ¿viste? Pa' que te llegue el corazón. Cinco. Cuando vengo con Fortnite te digo que lo que traigo es pensativo. Te digo, te traigo, te tengo y te digo que lo que tengo es verdadero, porque viene del corazón y es música. Que cuando toco me pongo a brincar y te pongo a brincar y te pongo a bailar. Que cuando entro soy el oficial. Entro y te digo y te vuelvo y te explico. Entro y te digo y te vuelvo y te explico. Y te pone a brincar y a bailar, porque lo que tengo es tan sensual que te pone a brincar y a bailar. 在云端能够听到这么开心的音乐，对不对？我觉得此时此刻啊，我虽然说今天中午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消息，声称了各个国家有些地方开始准备要这个疫苗护照开始实行了，准备要开始能够向世界行走，但是呢现在来讲，我觉得疫情呢还是应该进行常态化的控制，而且我们作为每一位的社会参与者，首先应该保证一下自己跟周边人们的生命安全，同时还是要更加关注一下社会生活当中这个整个的病毒的传播的一个链路哈。所以说呢，我们更加推荐朋友们还是要在云端旅行就好了，不扎堆不聚集，戴好口罩常洗手啊。我们的网友呢呼噜大睡他也说，今天的音乐非常棒，很多元哈，异域色彩很浓，耳朵很享受，而刚刚那段听到了这个像是大象在行走的这种脚步的声音，还有那个小号的声音就很像大象在鸣叫，对不对？啪一声，我这个学不来哈。继续来听音乐作品，来自于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Bumbo featuring Bajaga Between the Lines， 以及来自于 Four Knocks Five featuring Javier 啊 Miranda So Funky。

12:32 Welcome back，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每周六和周日，我们都会用4个小时声音陪伴大家，给您一下沉浸听感喽哈。可以说呢，这两天啊，我们会发现不少的这个外刊杂志们，他们在奉献了非常非常多精美的封面。尤其呢是 Katy Perry 水果姐呢也登上了 LVR 杂志的一个封面，我们看到了其中有很多的写真美图大赏。有些人会说哇哦美爆，有些人会说哇哦土爆啊，怎么回事呢？甚至还有人认为这难道不是 Camille Cabello 吗？看差了也还挺行的啊。另外呢还有人会说在吐槽关于这个 Katy Perry 是不是做了黑色的半永久啊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 Katy Perry 这一组照片看上去真的我觉得很不水果姐，搞起的小清新的风格哈，有一种这种你说她像是学生又不太像，年龄又不太搭，像是一个贵妇，感觉又好像差点意思。我觉得还是好好的拍拍歌手的照片吧，让自己在录音棚当中对着那一只麦找寻唱片和听众之间的距离。12:33，来继续听歌曲。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 Lounge Jazz and Funky Jazz 音乐的风格，让您沉浸在这里。欢迎大家，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周末愉快。 在舞台下面往上看，我们的朋友们会发现呢，一般我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心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了。而在演唱会的现场，如果说你有能够跟乐手们非常近距离的接触的话，这就是一大幸事啊。而最近来讲呢，这个非常可爱的非常神奇的歌手碧妮啊 Billie Eilish 他的新专辑呢 Happy and Ever也开办了一个特别的演唱会，叫做 Happier Than Ever A Love Letter to Los Angeles， 写给洛杉矶的一封情书啊。而这个演唱会呢，可以说是从下午就开始开了，一共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太长，但是呢整个的过程是赏心悦目的。其实我们真心很少见啊，能够在下午开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通常来讲，如果能够在下午看演出的话，一般都会是在音乐节，对不对？我们就假装去看音乐节了吧。12:41，真的很期待啊，能够有一些音乐节能够再落户到北京当中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还要来再关注一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关于思想的问题。啊，如果说你有奇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做主播的梦想，那么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报名当中。那么可以说呢，本次大赛呢放宽了门槛，也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周岁都可以报名。获奖者呢不仅能够获得我们的获奖证书，还有现金奖励，还可以受邀参加颁奖盛典，更有机会能够获得签约资格。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来报名。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一下啊。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创意满满，但是会发现好像用的渠道呢比较的少啊，只能够在互联网端去呈现出来。那么有没有跟音频相关的小创意呢？赶紧来参加一下我们的2021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主播大赛。你好，大主播。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13:03，来到我们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而开场音乐来自于雪儿 Share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了 The Greatest Thing， 最伟大的事。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朋友们回到直播当中。那我们来一边听歌，同时呢也一边来去分享一些最近来讲我们特别值得去了解到的欧美乐坛里边的相关的情况哈。首先呢，我们要为 Kanye West 的侃爷撒花啊，他的新专辑《Damn Da》啊，《Damn Da》《Damn Da》这样一首歌曲，真的非常神奇，被人这个创作成为了各种各样洗脑的神曲啊。第一周呢，就以19617张的总销量，空降了英国专辑榜的冠军，也收获了他的第三张冠军专辑，其中下载了1696张。流媒体折合销量也是突破了17921张，非常恭喜一下我们的 Kanye West 啦。作为一个歌手来讲，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唱片被听友们所认可，销量只是一方面，而更大的内容在于他的音乐的口碑是不是真的值得人们去好好的考量一下了。所以呢，我们也要借乐评人们的口吻去评价一些你认为那些真正值得去传播的好音乐，用真心聆听好音乐。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tages， 这是来自于 Shawn Mendes 的单曲，还有刚刚我们所听过那首你非常耳熟能详的 Sugar， 来自于 Maroon 5魔力红乐团。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Adele 那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Water Under the Bridge。Water and the Bridge 来自于 Adele、啊、如果用这样的一首歌曲配合纯正的英腔英式英语的话才对味道，对不对、啊、13:17，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另外呢，我们会发现最近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梦乐团他们的全新专辑 Mercury Act One 第二场的演唱会已经能够在网上看到了，而且他们的新专辑也已经发行了，也预祝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啊、预祝大卖咯，来一起用歌曲嗨下去啊！13:17，继续来听来自 Betty Who I Love You Always Forever。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末愉快。 Feels like I'm standing in a timeless dream of light mists of pale amber rose.Feels like I'm lost in a deep cloud of heavenly scent.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 until our eyes meet.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最近的黄老板也是又加班加点的哈，又做了很多的宣传，可以说是新歌的宣传。那最近来讲的黄老板 Ed Sheeran 他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哈，也获得了太多人们对于他的新歌的宠爱呢。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而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 Ed Sheeran Photograph。 那么继续来听歌，那下面的一首单曲呢，我们也不得不讲了，这首作品呢我们可以说听上去非常的开口脆啊，很悦耳动听，那首 Shut Up and Dance 来自于 Walk the Moon， 节奏驾到，一起来听。稍后会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的下半时段，继续带给您耳熟能详的欧美流行音乐，一会儿见。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Locked Away 来自于 Rock City featuring Adam Levin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各位周末愉快。13点34分 The Weeknd Take My Breath， 盆栽哥的好歌曲怎么能错过呢？是不是啊？ I saw the fire in your eyes. I saw the fire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You tell me things you wanna try. I know temptation is the devil in disguise. You risk it all to feel alive, yeah. You're offering yourself to me like sacrifice. You said you did this all the time. Tell me you love The Weeknd，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而其中呢，这个无论是节奏也好，还是旋律也好，朗朗上口呢。那当然呢，在这里呢，还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来自于 Lady Gaga 的一些个新的动态。她有三首全新的混音单曲 ，4K 版的 MV 也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包括呢和 Blackpink 他们合作的那首 Sora Kelly， 还有像是 Babylon， 还有像是和 Free Woman， 以及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Rina Swanyama 他们的一个全新的 remix 啊。那另外里头在他们刚刚发行的混音专辑叫做 Dawn of Chromatica 当中，节奏驾到，继续来听来自于 Adam Lambert There I Said It。 You say you want the best but you destroy it, so I keep it insideKeep it inside. I tell you something, it's a double-edged sword you're giving, and I can't see the truth in living when we hide behind a wall of fear, and you don't see it.

好呀，刚刚这是来自于 Never 的一首 As Fails 哈，可以说呢，这样一首歌曲也成为了太多人们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把这样一首歌的副歌作为它的背景音乐是使用的一首作品了。而今天我们第二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单曲呢，来自于 Lenny。 哎， Lenny 呢带给了我们一首可以说是情歌，也算是一种控诉，叫做 X I Never Had， 前任没有的事儿，一起来听了。稍后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欧美流行音乐。我们下半一小时呢，要带给大家非常神奇的 Indie Pop 啊，这种独立流行摇滚音乐和独立流行的一种沉浸听感。欢迎各位走进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想要了解我们本小时节目当中的完整的歌单的话呢，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呢我看到之后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的，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会一个一个回复过去的。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Turn it up, we are gonna take you back. This is Rhythmix 节奏驾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情满九月，感恩回馈，在九月二号至九月五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3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700元立减80元，满1000元以上立减100元。新会员再送30元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连的长海县的这么一个大连辽刺参，还得是大个海参。 是海参很有营养，这个都知道啊，但是具体为什么大个的更有营养，这个得给大家讲一讲。 哎，大个的海参呢其实要比小个的海参营养更加的丰富，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问题，我告诉您，给您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小个的海参，它可能呢生长的每一根海参都生长的非常非常的平缓，那么一根一零的参，可能它可能营养就是一份儿， 那么生长到五年了，五龄的参，它的营养可不是五份那么简单，它可能要到几十份。为什么呢？它长得越大，吸收营养的能力越强，它整个代谢的过程也就越快。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海参它的营养就是非常非常集中的，它的密度很高。举个例子来说，海参越大，它的营养也就越高。同样是五十克的，一根五十克的要比两根二十五克的营养要丰富的多得多。而且大个的海参可不容易活下来，为什么呢？它在海底有天敌呀，它那么缓慢的蠕动。 对， 但是呢，它活下来说明什么？一，它在市面上比较稀少，它的价格比较贵；二，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 没错，哎，所以说这个海参不仅自身有营养，而且呢，您可能觉得拿到手以后啊，我没有想象那么大，是因为您拿到的海参不是那些生的海参，而是说海参捞上来以后，它在做成产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烹制的过程啊，海参得煮，而且这火候还挺大的，还不少于半个小时。这么大火的煮制的时候呢，这海参就会缩水，就会越来越小啊，越煮越小。所以说，小的海参缩出来以后，可能也就您小拇指左右那么大哈，但是大点的海参就比这个大个很多。所以说，基本的加减法的话，五十克的海参可能煮完以后会缩成二十五克，但是比那个捞上来就是二十五克的海参，那营养成分不知道高多少倍了。 哎，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二十五克的小海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五十克的大海参。 没错， 每一根的营养都非常非常丰富，拿回家以后，老两口或者小两口一人吃一半，一天就够了。这个营养可能比您一天吃两根二十五克的海参还要多得多得多。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哎，给您带来的是一品东珍即食大连底波刺身，主品的三袋，每袋都是500克，每袋里面都是十根左右的海参，这也就是说一根平均下来就是五十克左右啊。 哎， 啊，再给您送上一袋活动的大连鲍鱼，也是这一袋是一斤的哈，是6头左右。平时您要到官方的商店去买的话呢，这些产品得1980元。今天北广的售价1280元，非常优秀的一个折扣力度。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大个儿的海参。您看啊，吃海参的一般它都有需求，不是说咱们吃的越多，海参的营养是有集中度的。而且呢，海参您看啊，它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吃那口感，不是为了吃那多少，是为了吃那个营养。 对， 只要营养够了，它长成什么样咱们也得吃，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经常吃海参的大个的海参就优势了，哎，送出去有面子。另外一点呢，送出去的这个品质比较高，更何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是一张提货券啊，提货券呢您拿回家以后呢，无论是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想提就什么时候提，您想送人一张小卡片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大个的海参啊，一品东珍即食大连底波海参的，以提货券的形式为您带来，主品呢是三袋，每袋500克的一品东珍即食大连底波刺身啊，加起来呢就是3斤左右的海参，再给您送上一袋一斤装的活动大连鲍鱼，也是6头左右。平时的市场售价要达到1980元，但今天北广的售价是1280元。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玲、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

之选，自在动听。这里是节奏驾到 The Trend of Choice Espresso浓缩的咖啡，就是来自于 Aaron Joseph Russo 带给我们的音乐了。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每个周末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的节奏驾到。各位周末愉快。浓缩咖啡你喜欢吗？浓缩咖啡兑水加冰以后成为了美式，你喜欢吗？浓缩咖啡加满牛奶变为拿铁，你喜欢吗？浓缩咖啡加上牛奶再加奶泡变成卡布奇诺，你喜欢吗？其实一切一切的花式咖啡都是和浓缩咖啡所密不相密不可分的。继续来听 Closing Time at the Gates， 来自于 Alicia Cara。 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should hang up the phone.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这样的一首歌当中呢，我会觉得其实有那么一种乐器成为了整个乐曲中的亮点，它的名字叫做班卓琴，圆圆的非常像吉他，但是呢能够给大家我们一种就是经典的蓝草音乐 Bluegrass 音乐风格的代表的声音。班卓琴很多人都会说比较少见啊，是的，尤其呢是在美国的中部地区啊，像这样的一种音乐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的。它经常会被融合在乡村音乐当中，被用来去做一些个配器。但是单独用班卓琴弹的乐曲其实也不少，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歌曲，可以现在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欢迎大家热情的关注节奏驾到，祝您周末愉快。 15分，这些独立音乐作品你喜欢吗？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那像这样的一些歌曲，一边听着，我们也一边可以用他们当中的节奏、他们的唱法，这些个唱法背后所能够听到的回声，去体验一下音乐中的艺术潜质。也许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收藏一下声音。而且当收藏突破个人意志，把馆藏作为一种职业的话，我相信美术馆也会能够承载着梳理历史的非凡意义了。整理艺术家们最经典的作品并将其传递下去，这也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红砖美术馆馆长严世杰他的重要责任。这句话是他说的。而在整个建立馆藏的过程当中，他也认为不再是一个有个人自由意志的收藏者，他也必须要站在美术馆更为深远的使命上，去搭建美术馆的馆藏体系。多么好的一段话，这也是能够让我们会发现，其实音乐自成体系，搭建着我们对于审美体系的一种追踪溯源的可能。而当音乐遇上艺术，当收藏遇上我们的话筒，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今天这些音乐作品当中的歌曲，它绝不仅仅是能够让我们一听而过的，更多的时候我们收藏的不只是一首歌，而是我们在听这些音乐、这首歌的时间当中，你在经历的9月4号这样的一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光。收藏时光是多么的可贵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列表是什么，可以来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我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的。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瞬间带到了欧洲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找一个太阳非常和煦的下午，找一个池塘，在旁边草地上躺下来。14:42，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末愉快喽！我是 Mr. 长常小航。那在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跟您去分享一些伴随我们收听的 Indie Pops 这样的一些独立流行音乐，希望你可以来喜欢。 Will you help m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会发现其实自由是应该一种突破的，突破身体和思维固有的桎梏，人们便会拥有了自由，更像是弯道超车和反其道而行的一种灵活运用。我们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明快豁达，有人会说求而不得才是苦难之源，也有人会说无欲无求是弱者的借口，所以不如振翅翱翔，天地那么大，对不对？自由其实很简单哦。Sweet as five, and I know you're a sinner. Going up in smoke when you talk to me. Oh, oh, like a moth to a flame. I'm on losing not again.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s, baby. Oh, I'm falling on my word. Of my past, see her in my dreams and she grabbing on my ass. Grab my thoughts but they impossible to grasp. Fake vapors on my lips got you gassed up. I don't want no mask, only that we unstuck. Trying to fix it on the surface level, nip tuck. No doubt about it, we the hottest in the room. Lighting candles in the gloom, burning down cause we ain't giving a fuck. Knowing that this ain't working, my mind not going berserk.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we hurting and thinking we ain't deserving. She break it off, she say she looking for the finer thing. Thinking back to what we doing that night. We turn it up and down.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15:04 Welcome aboard， 欢迎来搭乘我们的音乐健身房当中的一个音乐节奏了。在云端我们来一起来去锻炼一下身体啊，我们的健身房的背景音乐解决方案正式开始，来到节奏驾到节目的第四个小时，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的 Dance Mixtape。 而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作品呢并不是来源于某一位 DJ， 而是我们为您去整合了一下整个通类的音乐元素，特别适合呢能够让我们整个啊听完之后，这个二头肌三头肌哈、胸肌腹肌都有更加好的这种力量感哈、能够让自己的肌肉更加结实一些，身体倍儿棒啊，吃门儿门儿香。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刚刚 New Light 以及 Be Together， 继续来听 Seconds。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10点10分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我们在雨中给朋友们带来一种能量的伴随，节奏的伴随。当然此时此刻还要跟朋友们赶紧来说一下天气的情况了，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呢，我们北京也迎来了一场强降雨过程，今天白天降雨仍在继续，暴雨黄色预警以及雷电预警还正在生效当中，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部分路段会出现严重积水，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啊，谨慎慢行，如果遇到积水路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绕行绕行绕开绕开啊，注意安全。此外呢，目前来讲北京的地势灾害风险较高，公众们需要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来看看啊，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呢是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伴有弱雷电，东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呢，我们北京目前暴雨和雷电黄色预警是进行当中，白天的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一定要注意啊，防雷避雨，驾车避开积水路面。也受到频繁的降雨影响呢，目前北京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那目前来看，除了像是北京市的气象台发布了我们的天气预警之外呢，各个区的气象台也分别都发布了各自的蓝色和黄色的预警，其中呢黄色预警都会是雷电黄色预警，也有一些区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像是海淀和顺义也都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此外像是东城区还特别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而在密云啊，密云这边呢相对会好一点点， 只有一个雷电蓝色预警，所以说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咯。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听歌曲，不妨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发一个你现在所在的定位吧，也给我们来报个平安咯。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beats, coming for tempo. Thank you. 8:2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呢，还有最后的一个时段了，也就是我们的节目第八个时段。可以说4个小时过得还真的是非常的快啊，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前，还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大事件。可以说呢，回顾了一下流行音乐史上，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位非常非常棒的女歌手，她的名字绝对不会被人忘记，而且她的音乐作品也好，她的相关的一些动态影视作品也好，都非常厉害。她的名字叫做 Beyonce， 她今天刚好是40岁的生日，首先要祝她生日快乐。当然了 ，Beyonce 可以说称之为21世纪的超级巨星，也是流行文化的符号了，也是目前史上获得奖项最多的女歌手，也更是 Cliff Davis 口中的乐坛的这样的一位女帝啊。20年来不断缔造着乐坛的神话 ，Beyonce 她的一举一动也都影响了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每一个现场都是非常经典。打造的极致的精细度也让人觉得是无人能敌，而且呢，他其实自己并不认为事业到了巅峰，他只会继续去创造奇迹，书写自己的未来。而美国唱片协会 RIAA 认证2000年代销量最高的女歌手，2000年代单曲销量最高女歌手，2亿唱片销量，专辑加上单曲啊，还有25亿的美元电影票房，10亿美元的巡演票房，25座的 VMA， 27座格莱美奖，13座 Billboard 的音乐奖，8座全美音乐奖，9座传奇成就奖，9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人太厉害了吧 ，Beyonce， 他就是碧昂斯。As your forties。Now play M Sly， 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稍后我们的音乐更加精彩，带给您云端的健身派对。一会儿见了各位。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 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混搭东西，跨界融合 ，Fusion Drive and Non-Stop Music， 音乐不断，节奏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DJ Live Show。 33分，嘿哟！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啊！节奏驾到最后的一个时段，直播进行当中。各位朋友们，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在这样的一个雨天里边呢，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做做运动，挺好的。尤其呢，可以这个叫什么，去去湿气啊，对吧？很多人会说，哎呀，在周末还要去锻炼身体，多累啊！不如跟家躺平，床多舒服啊，是吧？哈。一边躺床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拿着手机一边抠手，是吧哈，这个场景是太懒惰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应该用这样的音乐把你自己给它砸起来才行哈。9:34了啊，我们今天的歌单呢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本小时的音乐您要觉得还不错，想要去收藏一下我们的歌单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云端健身房的 BGM 拿走不先。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你好 China, this is Fitz and the Tantrum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s Here comes the beat, y'all Whoa Hello everyone, we are DNCE We can't wait to come see you and hug you and dance with you Hello Beijing, this is Christian Kostov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s. Here comes the beat. Hello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Hi guys, this is Vasi.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what's up? It's Martin Garri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Beijing Music Radio. The Rhythmix, here come the beats. What's up, Beijing? This is Carter Chai.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on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ina and enjoy your weekend. 节奏恰到 here come the beats. 33分，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节奏，而这样的一些节奏的背后，都是来源于不同的音乐作品，他们的制作人们，他们的一些个灵感。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James Joseph 带给我们的一首 Arrow， 剑，音乐就像一把剑，能够冲破到我们的面前，不要扎到我们自己就好啊。当然了，下面的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继续体验 Sky High 以及 Limitless。来自于 Electronomia 天有多高心有多大音乐就会有多强 有没有感觉到整个能量爆棚呢？哈，如果你的血液里边都是流淌了这样的一种能量满满的东西的话，它可能会从你的每一个毛孔当中滋出来，对不对？15:47了，我们的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继续来听 Limitless， 也依然来自于 Electronomia， 以及我们今天最后的单曲 The Ending Song， 来自于 Jim Joseph Lake， 用音乐连接你我吧，节奏驾到，就到这里了。明天的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只为你带节奏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我是 Mr. 长，常小航。当然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去收听我们稍后的更加精彩的音乐内容。在这里提醒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你能够来继续收听。来，各位，周末愉快 ，See you soon。 Beijing, what's up? This is Don Diablo. You know what to do. See you guys there. 你好 Beijing, this is Alec Benjami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cs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Hello Beijing, this is Mike William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cs on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Follow Mr. Chang and enjoy your weekend.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ics. Here comes the beats.